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越走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赵贺之歌》。 明白

的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撒爱的玛利亚。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木叶声声飘》。